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 怀旧之旅。 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专属的旋律。欢迎各位今天准时乘坐，与您一同感受经典的娱乐大篷车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，我们要一同来重温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这60年当中打动你的那些娱乐作品。跟随着娱乐大篷车的脚步，我们回到了1966至1976那段岁月当中。在这段时期内，有很多现代京剧被搬上了大舞台，比方说《红灯记》，这个题材最早来自于电影文学剧本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，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，扮演李铁梅的刘长瑜，因为这部现代京剧迅速被人们所熟知。您知道吗？当初在李奶奶这个角色的选角上可是费了相当大的心力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选中合适的人选。而正当京剧院的领导为此烦恼不已的时候，有一天编导阿甲把高玉倩叫到了办公室，让她准备扮演李奶奶。当时的高玉倩只有37岁，一直都是扮演青衣的。听了阿甲的话，她感到很是意外。然而看到阿甲那期待的目光，高玉倩拿回本子连夜通读了一遍，仔细推敲琢磨了李奶奶的性格特征。第二天当她来到排练厅时，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两眼炯炯有神，神采奕奕，光彩照人，那眼神那架势和后来电影当中李奶奶完全没有什么两样。李奶奶这个角儿就这样定了下来。下面呢，再来欣赏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当中李奶奶的经典唱段吧。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，来自高玉倩。 孩子，你爹他好不好？ 爹好，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。你说什么呀？奶奶， 奶奶 也不是你的亲奶奶。奶奶，奶奶，您气糊涂了吧？ 没有，孩子，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。你姓陈，我姓李，你爹他姓甘。 Thank you. 就落在了你肩上，说明了真情话铁梅呀，你不要哭，我悲伤要挺得住，你要坚强，借你的心胸胆壮志如钢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高玉倩带来的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当中的经典唱段，学你爹心胸胆壮志如钢。在这段时间当中呢，除了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之外，杜鹃山也被搬上了舞台。杜鹃山的成功，杨春霞扮演的柯香可谓是立下了首功。杨春霞一到剧组就面临着三大难题：一、普通话不够标准；二、形象距离远；三、戏份过重。繁重的念白、成套的唱段、像武生一样的舞蹈和开打，尽管困难重重，但是杨春霞并没有退缩。党代表形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？现代京剧与传统戏的唱法有很大的不同，怎么唱出自己的风格来？如何表现柯湘的英雄气概？尤其是刑场上的大义凛然的风度，如何展现给观众？那段日子，杨春霞一有空就琢磨这些问题，即便是在洗衣服的时候，嘴也不停地唱。下面呢，送上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当中这个精彩的选段《家住安源》，来自杨春霞。 吐不尽满腹苦水，一腔冤仇。 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的怀旧之旅继续进行，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些经典的娱乐作品。在1966至1976年当中，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《红灯记》和《杜鹃山》之外，还有一部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，这就是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。它根据小说《芦苇扫荡》改编而成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先来欣赏一下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当中的这个经典唱段《智斗》，来自洪雪飞、马长礼和周和同。 耍花枪，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，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？ 参谋长就要扭夸奖，舍己救人不敢当，排查官盼兴旺将晦气第一庄司令长，哎呦长忙我有心说好成良也，是司令洪福不光忙能与一般有成相， 新四军就在沙家浜，这棵大树有阴凉，历日他们常来往，想必是安排赵云跟周翔， 齐齐行走，同过祖三江，再开马先捉 全凭嘴一张，先锋抬头笑我好不思量，人一走茶就凉、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洪雪飞、马长礼和周和彤演唱的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当中的这个精彩唱段《智斗》。京剧《沙家浜》的前身是沪剧《芦荡火种》，它是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在1958年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一个抗日传奇。上演之后呢，就在戏剧界和观众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反响。就仅上海一地，就有不同剧种的9个剧团对《芦荡火种》进行过移植，而在全国演出的竟有31个剧团之多。1963年，北京京剧团接受了改编沪剧《芦荡火种》的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。改编之后，《芦荡火种》的京剧最初取名为《地下联络员》，后来整出现代京剧的名字是毛泽东主席一锤定的音。下面呢，送上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当中的经典唱段《祖国的好河山寸土不让》，来自谭元寿。 指导员，当心的，好。 叶排长，把沙奶稻谷赶快藏在屋后埋在地下的缸里，坚壁起来。 是。 难移，在何方？居民们准备犯杀无当，村里奋笔挥刀，斩豺狼伤员们，日夜盼望孙金庄，为的是嫂嫂回前方。 听过了谭元寿带来的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当中的精彩唱段《祖国的好河山，寸土不让》之后，再来听一听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旋律吧。虽然说这些音乐是时代的产物了，但就是这些旋律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。比方说歌曲《北京颂歌》，词作者洪源用很多优美的词汇来表达了他对于首都北京的热爱，而曲作者田光赴京充分地把握住了这种情感，于是这首歌曲自创作之后就迅速地被传唱开来。好了，看看时间，我们上半段旅行马上要告一段落了。最后为您送上这首李双江带来的歌曲《北京颂歌》。在熟悉的歌声当中稍作休息，广告之后娱乐大篷车再次启程。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，庄